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毛倩倩。之前呢，我一直在传统出版行业，现在在极客时间做内容。虽然介质变了，但说到底呢，都是在和文字打交道，所以文字规范肯定是避不开的话题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。既然是说文字规范，那么无论编辑别人的稿子还是自己写稿子啊，都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。不过文字规范问题非常琐碎，不是很短时间内就能和你说清楚的，所以我不会列出所有的正确选项。如果需要的话，你可以去查专业的图书或者去网上查资料。并且我们在文字规范上犯错啊，往往不是没有资料可以求证这么简单的。先想想下面几种情况，看看是不是有些似曾相识呢？比如说，不就是错了个标点，错了个字吗？我写的文章本身很出彩，就没有问题。再比如，作者给到的原稿就是错的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再比如说，编辑知识小到标点使用啊，大到字词错误，那么多的知识点，我哪里记得住？出错很正常，图书不还有个错误率问题吗？之前呢，做纸质出版，那时我们对于文字错误啊，往往绷着一根成本的心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明确说明，图书质量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种，那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就是不合格，图书需要召回、重印，甚至几千册图书全部化成纸浆。每一本书啊，其实就像是编辑的孩子，那种负疚感远远不是金钱惩罚可以相提并论的。下面呢，有一段新闻是关于出版不合格图书的责任单位与责任人的处理内容，你可以打开 APP 看一下。你可能说了，我就是公众号上、网站上或者极客时间专栏上更新文章，我做的不是纸质出版，有错了及时更正就好，有啥成本问题？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如果你是一名策划编辑，对接的呢是商务客户，客户要求你对他们的产品做一次全方位报道，你洋洋洒洒各种论证，最后长舒一口气，大功告成，却把千万用户写成了百万用户，你让客户作何感想？如果你是会议的编辑，在极客邦科技官网首页上新宣传素材，不注意将 COCOM 全球软件开发大会中的大写字母 C 写成小写，如果这还不够明显，你把 AICOM 中的字母 AI 写成小写，想一想用户进来看到这种低级错误会是怎样的一种印象？如果自己都不尊重自家的产品，用户更不会把专业和我们的内容挂起钩来。如果你是 Infoco 的编辑，在一篇新闻中漏写了 OpenStack 中的一个字母，想一想，对于用户来说，他是不是就会怀疑你的专业度？连最基本的技术专有名词都能写错，那其他地方的内容是不是也会有问题？如果你是极客时间专栏编辑，不小心将单位千米 KM 写成了千克 KG， 可能就是一个字母的差别，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。专栏本身呢是在传递知识，而这份知识却在本源上就错了，用户一时看了困惑不说，又怎么带着信任来学习你后续的内容呢？虽然说吧，无错不成书，但原本确定的知识却变成了不可全信，这就给用户造成了理解上的麻烦。可以看到啊，我们眼中的小错误其实都可能会伤了信任，乃至损害了信誉，让客户怀疑你的专业度，让参会者怀疑你的会议内容，新闻用户呢会怀疑你新闻的质量，极客时间的用户呢会怀疑你做内容的初心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。既然文字规范问题这么重要，那么我们如何尽量减少和规避问题呢？我想从四个方面来和你聊一聊，不求穷尽，但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。我想和你说的第一点是，不拒绝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问题。其实呢，很多文字问题不是因为不懂，而是因为不够重视，所以从来没有寻求解决。我刚刚入行的时候啊，经常有前辈指出说，你这逗号用成了半角，你这句号呢，应该和文字一起加粗，你这个横线啊，粗细不对，这个英文大小写错了，这个省略号不应该是三个点儿，单千米中应该有个空格，各种问题啊，听来心中难免烦乱，甚至有些恼怒。我们更多希望自己做更有价值的事儿，干嘛老拿这些不痛不痒的问题来烦我呢？虽然啊，最后还是顶着标准的压力改掉了，以便能够通过质检，但心里其实并不服气。 所以这也只是一时解决了问题，事后不会思考如何规范操作。那入行的日子久了呢，我们才发现小处不注意，总有你跌跟头的时候。如果你这时对照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些场景问题，想到了自身文字工作中的一些陷阱，相信你会对此感同身受的。所以呢，我认为要想解决问题，不只要发现问题，非常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从内心里去接受它，认可它，然后才能时刻重视问题，最后我们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我认为这是解决文字规范问题的第一步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聊聊如何改掉粗心的毛病，提升文字质量。你可能说了，我知道很重要，工作中呢也很注意了，可我本身就很粗心，估计吃不了文字这碗饭。别着急，千万不要事先给自己定性，这样呢我们就拒绝了成长，自己把自己的路事先给堵死了。粗心真的是个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吗？当然不是。如果不是病理性的注意力不集中，我们其实都可以通过刻意练习来减少失误。比如你打字啊总是有错字，那你是否可以在打字的过程中默读呢？如果默读还不能帮你解决问题，那你能不能打完一句话回过头来再看一看？对待粗心啊，检查是个杀手锏。另外，粗心是一个非常大而且抽象的问题，我们可以把它具化下来，然后再针对性的去想一想解决方案。结合自身的经历以及和同事的沟通，我发现大家往往都是在同样的问题上踩坑，比如逗号和顿号混用，冒号和分号结合使用不当，英文大小写不规范，以及前面是拷贝，后面呢却用了复制这种术语不一致的问题等等。一个人的粗心啊，并不是没有规律的，而且经验会告诉你自己经常在什么地方犯错。想一想，你经常在什么地方被指出什么类型的问题呢？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共性？如果确定了问题的类型，下一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，你是不是可以有意识地重视起来，做好确认呢？如果你说我还不太清楚自身的问题，建议你找前辈或者做得好的朋友来帮你发现问题，帮你定位问题。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不过很多时候你可能不是粗心那么简单，这就引出了我想和你聊的第三点，粗心还是知识体系有欠缺。上个月我和一位同事说一个标点问题，我说这里错了，你改一下。后来我再去问他，同事说我改掉了，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改错了，我说你再改一下。就这样啊，他连续改错了两遍，你是不是已经发现问题了呢？同事其实很认真地在做事情，但并没有把事情做对。这时候啊，他是简单的粗心吗？后来啊，他查阅了标点符号的规范文件，也向其他同事啊咨询沟通，最后说，我终于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你可能会说，你为什么不明确给他指出正确答案呢？因为最初啊，我就想验证一件事儿。同时也希望帮助他认识到真正的问题在哪儿。他是粗心不认真吗？还是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？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正确的做法，或许只能帮他解决一个单点问题，而只有他自己发现真正的问题在哪儿，才能从根儿上去整体的解决问题。这里我放了几个错误的事例，你不妨打开 APP 看看能发现他们哪里有问题吗？这些错误事例是不同类型的问题，也是工作中啊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些遗留问题。如果你不能非常顺利地找出问题，并且坚信自己的答案，那你在这里就遇到了和上面我那位同事类似的情况。我把这一类问题归结为个人知识体系的欠缺。这类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专业领域啊都有专业的规范、文档、资料，比如标点符号的国家标准、各种字典、词典等大部头，专业的图书等等。如果啊，你是在一个专业领域内做事，首先应该了解一些专业的规范和做法，然后你才有可能把事情真正做对。比如，你要想了解标点符号的规范使用，应该看下国家标准的标点符号用法。要想准确地把握数字的正确使用方法，你应该看下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这一标准文件等等。 那我想和你聊的第四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好编辑应该有文字洁癖。前两天呢，我们有位作者在微信群中反馈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个地方啊需要改一下，请把用思考的方法去记忆，而不是用记忆的方式去思考，帮我改为用思考的方式去记忆，而不是用记忆的方式去思考。我估计很多人一下子可能都没发现这两句话的区别吧，但其实从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于文字的尊重，而这也可以反映出编辑工作中的一些点滴。如果你身边有文字工作者，特别是有多年的老编辑做朋友，你可能会发现他们经常找茬。如果下一次他再反问你，不超过100块钱，是不到100，还是100多，你不妨理解一下他，职业病又犯了而已。张爱玲啊，有句名言，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，爬满了枣子。一位署名南台人的前辈说，如果你将文字比作肉身，那么错别字、词语错误、标点符号错误等硬伤，就是这袍上挥不去的跳蚤。从事文字工作应该有敬畏之心，始终坚持精益求精的态度，自身的能力才能在不断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螺旋式上升。论语中有一句话，就是取乎其上，得乎其中，取乎其中，得乎其下，取乎其下，则无所得矣。编辑呢，不应该是流水线作业的机械式工作，而应该是时代的匠人。我们带着匠心和对文字的敬畏做事情。优秀的编辑都有文字洁癖，不会让粗心来拉低自己的文字水准，也不会时刻与作者分彼此，给用户交付没有保证的内容。很多编辑找不到成就感，或许就是因为欠缺了一种舍易求难的本能。我们总要在工作之中不断挑战一下自己，跳脱舒适圈去寻求成长。编辑的文字就是我们行走的口碑和品牌，请善待它。最后呢，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和启发，欢迎你转发给需要的朋友，一起探讨和交流，也欢迎你在留言区留言。